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12年国教课纲108学年度正式上路。当年入学高中的学生在111学年度升大学时适用考招新制，考试分发管道采用新型学测和分科测验成绩，并且从百分制改为45级分制。招联会指出，经过模拟，45级分已经足够鉴别考生程度。根据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公布的方案，招生管道分成申请入学和分发入学，申请入学采集学测和综合学习表现，分发入学采集学测和分科测验。分发入学管道中，现行的指定科目考试转型为分科测验，科目大幅减少，不再考学测已经考过的国文和英文。另外，现行只考制的百分制也将改为45级分制，学测5科的15级分也将换算成45级分，分科测验也是45级分，两者并同计分，就是大学分发依据。招联会执行秘书戴念华今天强调，45级分已经足以鉴别考生程度，不会出现同分过多的情况。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最新统计，全国蒋中正铜像1083座，按照所在位置的中央部会主管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包括了国防部151座、教育部79座、退辅会46座。促转会发言人叶红林指出，促转正在安排拜会中央部会和地方政府，将逐一沟通讨论后续如何处理。促转会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清除威权象征。根据促转条例第5条，出现于公共建筑或场所之纪念缅怀威权统治者之象征，应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促转会近来全面清查发现，全国各地蒋中正铜像1083座，以主管机关分，除了中央部会主管的276座，地方主管铜像的前三名，台北市87座，桃园市81座，不含慈湖园区，台中市68座。若以铜像数量坐落县市前三名，台北市129座居首，其次台中市98座，高雄市83座。主管79座蒋中正铜像的教育部指出，怎么处理铜像，一般都会鼓励学校透过民主程序理性参与、多元沟通，例如公听会、校务会议或者是投票。举例来说，国立政治大学、台中教育大学都是透过校务会议处理，中山大学是由师生投票决定。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6点，来到2179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2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326点。为了鼓励大家亲近山林，内政部预计今年6月底开放全国登山单一入口网。内政部指出，过去困扰民众的登山管制涉及许多不同业管机关，像是警政署、营建署、林务局，光是跑程序就可能比登山还要累。未来只要到单一窗口申请，就能轻松走完程序。此外，内政部也推动修法，废除山地管制和入山许可，但是必须考量生态保育和环境承载。民众如果想要进入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还是必须依照国家公园法申请入园。 今天清明节空气品质很差，外出务必戴上口罩。环保署监测目前三个测站的空气品质指标已经达到了红色等级，包括了新港、嘉义、前经，还有21个测站橘色警示，包括苗栗、南投、竹山、二林、仑背、斗六、埔子、新营、善化、安南、台南、桥头、凤山、大寮、楠梓、林园、复兴、仁武、左营、前镇、潮州。环保署指出，今天环境场偏北风，中部以南边界层高度较低，加上风速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风速增强，扩散条件稍稍好转，但还是必须留意光化作用导致臭氧浓度升高。入夜之后，环境场转为偏东风，西半部为背风侧，扩散条件又要转差。明天空气品质和今天差不多，扩散条件都不好，要到后天环境风场逐渐转为偏南风，午后风速较强，空气品质才可望改善。今天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另外，金门、马祖和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级美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没有心过不去的坎。没有歌声去不到的地方。继30而立后，郁可唯再一首好歌《路过人间》，3月28暖心上线。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许如云。 爱就爱吧，不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意思，有意思。2: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9年4月5号星期五 ，Friday。Friday， 如果你有看《双层公寓》的话，然后你很着迷于里面每个登场的人物，甚至你很喜欢里面一个音乐人叫周黑祥平的话，今天你会去追星吗？ 哦，他在台湾啊。 对，他在台湾。我以为他是他跟他乐团来办专场，结果不是，是一个好像珠宝还是什么首饰的店，然后有邀就是那个快闪活动，然后邀请他们来表演，然后表演完还有 DJ 会放歌。 在哪里？ 今晚在诚品信义店。所以如果你喜欢秀黑的话，你今天会去找他吗？他的团体 3989 Scandalous, 謎をめいた君が微笑んだら、 shouldn't be taking the favor. Fresh kiss, baby. It's only now. It's 触れて弾けて驚けてよ。 Fresh kiss, baby. 目と肉浮かぶ楽園の報道の favor. I wanna rock, rock, rock with your lips. I wanna rock, rock, rock with your lips. 连续假期来到了第二天，刚刚新闻有说那空气品质非常差，希望大家都有做好，如果空气真的太差的话，就把你的口罩给戴起来吧。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各位们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事情，大家一起来想想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本周呢，我们的精神领袖非常重要的一周大事。 啊、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 你忘了吗？ 啊？什么牙齿？敲敲牙。 你的牙齿。 我的牙齿。我牙齿怎样？ 你的牙齿。 哦，我的牙齿掉了。这算是一周大事吗？ 这个很大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哎、欸。 啊，还好吧。 就有一天我们在晚上电台吃鸡啊，不是玩游戏那个吃鸡，我们真的在吃鸡肉，吃一吃吃一吃吃很开心， 就是有鸡的骨头吧。 然后呢，就是吃到尾声，差不多收尾的时候，精神领袖欧马克大叫一声啊，我的牙齿不见了。 对啊，牙齿不见了。 然后就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就把他的嘴巴拉开，然后他真的有颗牙齿不见了，他以为那是鸡骨头把他的牙齿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爱这个时代对可爱都另有安排，爱就是美丽伴随着孤独感，白天很正常，夜晚也正常，没事都喝水，让毒素排出体外。嘿啦嘿啦 自成一派。如果你是难得在外出游，这个时候在车上不知道干嘛，只好打开广播，刚好加入我们这一派的话，什么是一周大事呢？其实就是这一周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 Yes. 不管你要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都是可以的。哦，那个欧马克他吃下去的牙不是他真的牙，是他的假牙， 补的牙啦。 对对对，嗯，以前小时候我也曾经在那边吃口香糖吃一吃，然后哎，口香糖 粘下来， 对，然后我这里面包什么事儿啊？包的是我自己的事儿。嗯，摇摆吧，来自 Peggy 许哲佩。Arthur 一周大事，其实上周末他还参加我们311追思纪念会，他妈妈看到他打卡之后就想说， 这什么？ 他们是他庙产的一些宗教 邪教组织啊？ 对对对对，然后就很担心，就跟他说你自己要 小心哦，不要被骗哦，要有思维能力哦。单身 power， 哇，的确蛮迷的。 不要手，还是不问，若他们总猜你发愣。 这样算我活该。爱故事可以倒转的开摆，如果搞砸了就不能重来。 生命太短，时间太晚，相比太酸，爱就是要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一直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没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傻过，曾经爱到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绝不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大嘴巴再加上了段心妹 CH 一周大事，是跟美国表姐的一家人跟侄儿们大家第一次到澄清湖去看棒球赛。 澄清湖高雄 是吗？ 对啊， dying first, sleeping inside a hearse.

现在确定是一名公主在里面。阿信的一周大事是开车回乡的路上，他家的猫尿憋太久，憋不住就尿在我裤子上了。我没有看过猫尿尿哎、欸。 啊？嗯，猫不太容易让人家看到尿尿。 对啊，猫尿尿是也会像狗尿尿姿势嘛，就是会蹲着半蹲嘛，还是？ 他就不让你看。他已经在猫砂上，你只要走过去，他就慢慢起身要走开， 装没事、 嗯，不让你看。怎么了？怎么了？ 网络很慢。你怎么知道你错过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呢？婷文的一周大事，男友跟我提分手了。 错的人，错的人。 有人说在枯岭街逛市集，然后在古亭这边，心里的梦想是可以巧遇欧马克。但他的希望落空，空虚，寂寞。 我心爱的你，我是真的好想你，好想抱一抱你。我不在身边，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再如此伤悲。我们的未来，留下你独自面对，真的非常抱歉。我已经蜕变，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失去了一点点，伤口却无限在蔓延。看你无心睡眠，整夜带作流泪，真想拥你入怀彼此安慰。我已失去了我的脸，无法再与你面对面，但求上帝悲怜，让我回你身边，跨越梦境想永久一次。 佩慈不过失去一点点，大鱼的一周大事，买了一台新的单眼，所以呢、哦、希望大家一起帮他集气，希望他的案子可以旺旺 越接越多。说到曾佩慈，很多人可能最近很着迷于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然后说他在里面的 演得真好啊、 欸、真的很自然耶、欸嗯， 却无限在蔓延。看你无心睡 想拥你入怀，彼此安慰。我已失去了我的脸，无法再与你面对面，但求上帝悲怜，让我回你身边，跨越梦境相拥就一次。 愚人真的一周大事说，他昨天去参加了红酒一支会，然后呢，这一次没有喝挂，也没有宿醉哦，还被夸奖酒品很好，是一个很完美的收尾。如果你是喜欢品酒的话，真的有好多这种聚会哦，红酒的品酒会、清酒的品酒会、各式各样的品酒会，快乐。匿名的一周大事，我公司同事被不同派系的人直接做掉，无法函扣。 做掉是怎样？就是被逼的离开，是不是？ 还是是真的犯罪做掉？应该不是，不至于吧？ 弄死也太夸张了吧？ 这太可怕了，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 刚刚还想要把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面倒给我喝， 不可以哦。 这不行，真的是很坏、欸， 这个都不能做的哦，这不行哦。你干嘛把我们私底下幻想事情讲出来？ 你可能就是会做啊。 维腾的一周大事，维腾月底有见面会哦、 哎！ 天哪，这是什么能量、负能量散发大会？他已经密集运动两周了，但是还胖了两公斤。 天哪，为了追思会见面会这种还要努力健身，这才是真正的网红应该做的事吧？ 还胖了两公斤，你的胖是不是那个你的肌肉上升了，所以你体重变重？他要去买咸酥鸡了。 嗯，那这样也没有很健身嘛。我的确有变胖哎、欸，不是变胖， 因为你一直在重训啊，好可怕、哦， 重一点点啊。 到底是要练到多壮啊、嗯？你是不是很想要跟你偶像巨石强森一样？ 哦，巨石强森也太夸张了吧！ 巨石强森是不是最近有个节目啊？就是他、他那个综艺节目是以他为主，然后办一个有点像极限挑战，你的体能就是要过很多关卡，然后主打好像是那种巨石强森在那砰，我设计出来的，你能闯关吗？那你就来吧，那种感觉很闹。 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搭。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怎么样算时代，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美好开口表白，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一个故作气派，看另一个置身事外，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扣几拍，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破坏也不愿表态，现在这样看来行为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时刻一摆，伴随我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到 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大，可以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相爱谁都不大。 李荣浩不搭。 说到巨石强森，这个礼拜巨石强森的新片也上映了，在下个小时的时候也会说说他和他的摔角家庭这部片。 听片名就觉得太适合他了吧。 巨石强森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从摔角界的巨星然后转型成电影明星很成功的一个例子。 嗯， 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被唱衰，还是会说他演技很糟，然后说干嘛要做这件事情。嗯，可是当他很确定的一直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他现在做很多事情，包括他主演跟监制那个 The Bowlers 好球天团 HBO 的自制影集。 嗯， 然后或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综艺节目。 嗯， 对，然后或是他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演，你是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的。 嗯， 对啊，昨天才看到一个 Instagram 的访问，然后就在说这个 MMA 就现在最大的那个叫什么联盟啊，武术联盟吗？自由搏击联盟。 嗯， 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突然忘记那个 title 叫什 么。嗯， 好，然后他的名字叫 Dana。 那 Dana 呢，他就是专门每次都在举办这些赛事的人。 嗯， 所以他在接受 Tony Robbins 访问的时候，他原本呢是在一家饭店里面，就是当doorman 门房这样子。嗯，然后说那个工作很好。 嗯， 然后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可是他突然就有一天觉得说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我从小到大就只想做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不能读书，我知道我读书不好。 嗯， 我知道我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做不好，我运动可能也没有别人强，可是我就是想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自由搏击。嗯，就是这种竞技类的比赛这样子。嗯，对，然后他就决定去做。他说去做的时候呢，就是当然一片倒的。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也是跟他一样是门房，然后他就跟他说：“哦，我要离职了，我要走了。”然后那个好朋友说：“干嘛？你疯了？为什么？” 嗯， 等他现在他们还是好朋友，可是当你做出了决定以后，就还是旁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看衰你，会觉得你做不起来，你不行， 来不及了，太晚了。 可是你只要持续的去做的时候，他说当你成功的时候，这些声音其实并不会少哦。 嗯， 就像巨石强森，就是他在摔角界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他其实是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 嗯， 当他决定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还是超级多批评跟反对的声浪。他说就是你必须要学会不要听别人在说什么，就是你确定你自己要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别人的声音就是别人的声音吗？ 那不是像昨天就是人间观察， 嗯， 就是日本综艺节目爆笑监视中，就反正因为木村拓哉他那个假面的宣传。 嗯， 所以就是那个整他的桥段就请来了木村拓哉。 嗯， 然后就是如果有一个他的晚辈问他说他不想演戏了，他对演戏感受到困扰的话， 嗯， 木村拓哉会怎么给他建议这样子。嗯，就在一个休息室里面。嗯，然后反正也是就是藉由在问说，哦，我在考虑我是不是不适合演戏，我童星就出道了，我已经演了那么多年，可是我好像已经被教导说你要怎么怎么的演戏，我已经定型了，我没有办法突破了等等之类的。嗯， 然后就会反问说你就是木村拓哉，你没有怀疑过 你自己吗？ 你对，然后就说，然后医生说其实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啊、嗯、就是我常常也活在很痛苦的时候、嗯、他说你也有痛苦的时候，你有想过没有要演戏吗、嗯、他就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不要演戏、嗯、其实每个人都会被批评的时候啊，我也是被人家说你演什么都是木村拓哉啊、嗯、就是你看木村拓哉自己讲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蛮幽默的， 就他其实知道的，就这样 看他都知道、嗯、他说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被批评啊、嗯、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嗯， 哦，谢谢 Steven， 就是刚刚说那个 Dana 做的那个联盟 UFC 嗯，然后昨天那个爆笑监视中是特别节目，所以特别的长，然后里面也有我们之前很着迷的那个心理呆狗，嗯嗯嗯，就跟人家玩的、嗯、昨天呆狗输了。 蛤？输给谁？ 输给竹内良真。 竹内良 真 也是一个演员，就是竹内良真跟阿部宽他们演的那一部，是反正他们也是演一部日剧就对了、嗯、然后阿部宽就是去年有来，那阿部宽就是一个好像藏不住自己心思，身体会一直抖，那有很多的细微动作，所以去年就是很快就输掉了。那今年呢，就是他又输了，又输了之后就说我派出我 最强的朋友竹内良知， 竹内良真来。然后竹内良真来第一次也输了、哦、然后两人说我们开一个作战会议，就是 开会演员之间的会议。 因为 Daigo 他边判断就是说通常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刚刚听他在那边爱讲解嘛，爱人分嘛，然后我们是演员、我们可以办得到，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角色里， 对，我们就开个作战会议，然后抓住他就是很有自信觉得自己不会输的那个调调、嗯、就在第二次我们再玩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输了。 哎呦，那有第三次吗？ 没有第三次啊，而且第二次就是他很有自信的说我觉得你的是这个，然后翻过来是错的 you! 然后竹内良站起来说 yes yes，很开心，就是中间就是因为他就是说因为我判断你是因为我在讲什么时候你脸红了、然后你的那个身体反应、然后就说那个脸红是我故意做的。哇， 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啊！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排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真的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哇，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 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 哎，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太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 嗯，钞票太旧换新？ 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 哦，原来如此啊。 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我的态度是像太自如，在低谷跳舞。 飞碟最爱主打星，谢谢陶晶莹。 踏出新旅途，在守护这本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导致我的心跳往往有我的高处。此我要干嘛来练功夫？这猪辛苦太幸福。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众议院今天两党携手通过决议案，撤销总统川普政策，终止美军支持沙特阿拉伯为首联军在也门的血腥战争。决议案立下了历史性里程碑，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国会通过援引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直接限制总统的三军统帅权。众议院今天247票赞成175票反对通过的这项议案，要求总统在30天内将美军撤出敌对状态的也门，以及避免影响也门情势。参院三月已经通过相同内容议案，将与众院今天通过的议案一起送达川普，但是预料川普一定否决。美国参与越战之前，早在1973年通过战争权利法，要求总统下令出兵之前必须与国会商议。尽管美国介入沙国为首联军在也门的战争，主要提供武器和飞行燃料，但是议员认为美国涉入也门战争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就是违反宪法。也门长达四年内战已经夺走数以万计人命，也是联合国认定全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蔡英文总统今天一整天都在员林县，上午到傍晚安排连续走访五间庙宇，第一站拱范宫，总统开宗明义争取乡亲再给他和民进党延续执政的机会，强调过去三年的基础改革不容易看到成绩，但是改革效果慢慢就会浮现，人民一定有感。另外，近年来中国扩张的企图心越来越明显，对台军事威胁越来越大，但这三年来他和美国日本的关系都很好，国际越来越支持台湾，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他当总统，台湾主权一定守得住。拱范宫主委张克忠致辞时提到，总统大驾光临让他有点紧张，拱范宫为国定古迹，需要维护经费，希望总统多帮忙多关心。蔡总统接着致辞时说，他到庙宇参拜，庙方主委通常都是欢迎问好，很少像拱范宫主委这样劈头直接就要经费，十分特殊，不过他一定交代文化部积极处理，绝对没有问题。同时，员林县为农业大县，政府一定保障农民收益，遇到气候异常农产价格浮动的时候，都有保证价格收购，还有天然灾害补助，中央绝对尽速应变。民进党内传出酝酿以全代会终止总统初选，各派系立委口径一致认为这样不好，主张依照党民主机制走完初选。 赖清德的子弟兵林俊宪指出，民进党如果取消或冻结初选，或用全代会强制征召，社会无法接受。如果初选机制破坏，整个党都会受到重伤，等于自己打败自己。李俊毅也说，反对以全代会启动霸王条款改变总统初选。民进党引以为傲的就是有个民主的初选机制，先是内部竞争，竞争之后产生参选人，这个时候党公职可以关心，但是不要介入。如果破坏党内的民主机制，民进党的价值还剩什么？郑宝清认为，透过全代会改变初选方式很不好，最好的方法就是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个人协调好才是最好方式。他也呼吁蔡英文、赖清德放下一切个人思考，以智慧解决这次初选纷争。张宏禄强调，传闻鹰派酝酿4月10号中执会提案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终止初选，根本没有。中常会或中执会通过的案子也要有人发动联署，他身为中常委应该知道，更何况五人协调小组还在协调，党内不要滋生事端。清明连假第二天，国道5号下午出现的北上车潮，头城到平陵行控平均时速30公里，主线回堵大约 1.5 公里，雪山隧道入口处排队4公里。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园林到浦沿系统现在也不好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2点，成为218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22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7点，3323点。今天东半部和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最喜欢坐爸爸的车了， 因为爸爸开的是 CRV 有挂 Turbo 哦。 CRV 搭载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可创造193匹强大马力，还全面标配 Honda Sensing， 带着我们穿梭都市，畅快悠游山林。新世代动力 CRV， 现在开回家就送丙式车体险以及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哦。 Honda。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会来啦！4月27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新市公园现场，除了得奖者颁奖及表演外，还邀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及毕淑静等知名歌手参与演出，邀您一起来同乐。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07:07，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连续假期会有比较多的电影，更多精彩电影上映吗？ 欸，其实就是以数量来说没有比较多，欸， 是一个正常的周末就对了。 就相较于年末的时候反而还是比较少， 或暑假档期这一种。 嗯，对对，本周呢有几部韩国电影。首先呢，这一部叫做《Money》，很简单，潜力游戏，潜 潜力， 潜力游戏， 不是那个权力念撇音， 潜力游戏。对，然后呢，这个故事也很简单，就是关于一个营业员， 营业员他其实就是需要客户嘛，因为他是抽佣的嘛，嗯，就是现在你要股票下单，然后同样你还是要去开户，你开户以后会指派一个营业员给你。以前的时候呢，常常都是要靠打电话去就是下单的，所以大家可能很有印象说，那个营业员会在场中场内交易者会在说什么谁谁几股几单，对对对对，然后乱叫什么之类。可是现在一切都是数位化比较多，只有比较可能不太习惯用手机啊或是电脑软体的人还会打电话。那这个他没有。他没有任何的背景，然后他很想要赚钱，然后当了营业员，可是他没有厉害的客户，所以就是他的那个业绩会达不到。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位神秘的大户说，你是不是想赚钱？你很想赚钱，你什么都能做吗？嗯，然后呢，从此之后呢，这个大户就找他下单。嗯，那因为你营业员你那个下单量多的话，你当然抽的佣就多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户在你这边下单，你当然钱就赚得很快。嗯，所以当他一切风生水起的时候，很开心，赚很多钱，开游艇趴，然后买好东西，住好房子，喝美酒，然后穿得好等等之类。这个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证券监管的机构，嗯，韩国证券监管机构就盯上他了，嗯，然后盯上他之后呢，他还发，就是在预告片里面有一幕是，他看到有人从楼上啪就 掉下来， 掉到地上的那一幕，然后他突然觉得哦，好像有事，嗯，所以究竟这个大户到底在玩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嗯，就是要去看看潜力游戏才知道了。 星星在闪烁，忽明忽暗，隐藏着什么样的渴望？一颗心总是躁动着，无处能安放。我知道生命总有它自己的流转，却无法轻易释怀，接受你的不在。你的爱永远在我心里，不会离开。多希望能和你好好道别。我要穿过那座山，越过那海洋，追寻你的目光，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你最深刻的愿望。我眺望着远方，心炙热发烫，到最初让我代替你飞翔。 方炯斌一千个晚安， 他是不是又改名字？他的炯又改， 就是 改来改去， 念起来没差，可是你每次看那个画面就会陷入个困惑当中， 一直改一直改， 到底是哪个算命先一直在逼他改名字？ 应该是他觉得改了以后没用，然后就再改吧。我看什么时候可以把炯这个字的部首全部都用完。 真的很久的那个炯他还没用过 哦， 可能最后他就是我就用这个 炯星人的炯。 对，哇，炯星人现在干嘛啊？ 好像应该会避免用炯星人的炯。 一千个夜晚，多少期盼，一千个晚安，把星星。 所以刚说了两部韩国电影，除了潜力游戏， 还有一部呢，是一部动画片，所以我们就连续接着下来。本周有几部就是二 D 的、三 D 的动画片。先讲二 D 的好了。二 D 动画片呢，就是这一部韩国电影，叫做《我的惹火上司》。 嗯， 听起来就是你感觉起来可能会有点像喜剧片哦。 嗯， 但其实它是一个网络热门的成人卡通所改编的。 哼， 是 Webtoon 改编的。然后呢，在讲的故事呢是，一样是一个要出人头地的人， 嗯， 他好不容易出人头地了，就是很努力，然后当然也就是把他过去都埋葬起来， 嗯， 而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位就是小时候害他必须要如此努力的人出现， 嗯， 所以他等于像是一个复仇记， 嗯， 他看到这个儿时害他陷入痛苦的人之后，他决定要报仇， 嗯， 报仇的方式呢，就是因为这个儿时的怎么讲，我们先把它说成就是 就害他的人这样， 害他的人好了，有一个深爱的女生， 嗯， 所以他主角呢就利用他现在的职位跟权力， 嗯， 去引诱那一个女生，然后让那个女生疯狂爱上他，但是其实这一切都是戏，哦，就是我只是为了你要来伤害那个男的人， 的这样的故事， 嗯， 所以里面也有很多那种， 所以这是限制级动画咯。 哎，这边我看不到限制级啊， 阿斯阿斯阿斯了。啊，如果小朋友说妈妈我要看动画，我要看这个我的人偶上司，阿斯阿斯 一定很好笑啊！他是不是一定那个老板就是会压榨，会压榨那个员工，就像那个你的老板都压榨爸爸你一样，哈哈哈哈。 好成熟的小孩， 好 伤，好伤人的小孩哦。 对。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呢，就是前几年非常非常热，我不知道现在呢，就是这一些迷们还有没有持续的在关注《Love Life》？ 哎，哦， 你看， 好哦， 因为《Love Life》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疯， 是你的周三动漫业超红的那个《Love Life》吗？ 没错。疯到就是就会上红白的那一种疯，对。然后现在呢，就是他们要出一个学员偶像电影，这部片叫做《彩虹彼端》（Love Life Sunshine）。 水中鱼，掌中心，抛下我。 第三部动画电影呢，则是就是比较美式的啦。这部电影呢，很像之前在看，也有一部动画电影会有那个冰崩冰崩的那个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冰崩冰崩， 是脑筋急转弯吗？ 嗯， 就是有一只小象，然后跌到那个很深的那个，它必须要靠快乐跟欢乐才能梦想，然后才能飞起来、 就是。就是那个主角的儿时幻想朋友嘛。 没错，然后这感觉就是从这个 ID 开始，然后发展成了一部长片，叫做《奇幻游乐园》。 嗯。 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呢，就有他自己建了一个奇幻游乐园，然后在这个奇幻游乐园里面呢，他也帮很多他的幻想出来的或是他的布偶朋友们，然后设定了角色，譬如说游乐园里面需要守卫啊，需要就是警卫啊、管理员啊，那我就说管理员是一个刺猬，这样子，他可以发射一些针，很厉害，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游乐园的游戏设计师是猴子，好，因为觉得他很有创意的，对不对？反正他就有赋予这些角色。结果呢，在有一天，然后他就会问妈妈说：“妈妈，就是这个游乐园怎么样怎么样？”妈妈说：“嗯，很好，你只要就是开心，只要喜欢，就是游乐园就真的是有可能这个样子的哟。”然后有一天，他发现就是他进入到了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很灰暗、很阴暗、很荒芜。可是他越看越觉得说：“哎， 这个好像我看过哦， 这好像就是我幻想中的奇幻游乐园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变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他一进去以后呢，他就看到那些他幻想中的那些 刺猬、猴子， 对啊，熊啊什么，然后就说什么Human alert! Human alert! 有人类进园了！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这就是我幻想的奇幻游乐园。就问这些布偶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的游乐园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说， 因为你长大了嘛。 对。就你的幻想力被尘封起来，被封闭起来， 所以有点像《玩具总动员》，再加上你刚刚说脑筋急转弯里面那个 idea 合在一起。 然后他们要继续努力的让这个游乐园，因为其实里面的人都已经放弃了啦，他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被丢弃在这个角落。 嗯， 可是小女孩反而就很认真说，不行，我们不知道游乐园在活络起来，所以就等于是拖着他们，带着他们再好好的玩一次。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天哪，有人说奇幻游乐园的中文配音是阿达跟张立东，哎，不晓得他配里面什么角色，就要配是小女孩， 不可能。本周的冠军呢，其实还是小飞象啊，就是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映的。 出乎我意料，好多人想看小飞象哎、欸 你小时候没有看过 Dumbo 吗？ 完全没有，所以我就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其实我不知道小飞象是 什 么故 事。我小时候最爱的一本游乐书，一本童话书 之一就是小飞象， 就是 Dumbo。好像没有之一，就是他。然后小时候是被叫小飞象的人， 真的假的？ 对啊。因为我小时候的耳朵很大， 我认识你这么久， 对啊， 我觉得我跟人家同步知道这个事情很糟糕 啊，还好吧， 我没有办法主持。 你在演什么啊？你这个要在我安眠药里面下药的人。 所以为什么小飞象，为什么喜欢小飞象呢？ 因为小飞象就耳朵很大，然后小时候的耳朵非常大，可是我耳朵没有随着年龄一起成长，对啊，就所以 小飞象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取，还是你爸爸妈妈发现说，哎、欸，小飞象耳朵很大，你耳朵也很大，那我就叫你小飞象喽。 妈妈，爸妈，对。 那小飞象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印象中不记得。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但这个小时呢，我们会说满满的话，因为我们会看看最近的电影预告在演些什么呢？ 有一部感觉起来，你要用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就是沉闷，你要用比较好的形容词就是艺术。嗯， 明白，明白，完全明白。 阿拉江色，好，阿拉江色呢，就是。 阿拉江色这四个字，我有点难以想象。 是一个名字啊，就是片中人名字，应该是啊、要去西藏，要去拉萨朝圣，好，所以就是如果你也有西藏梦的话，就是你可以一起去看看。因为我一直想到我小时候也有看过一部关于这种朝圣或是去那种很壮阔的中国美景的电影，然后其实也是整部片，因为它没有什么台词，也没有讲什么话。然后或是讲的是我听不懂的话，这部片也是讲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话，就是您可能想说，哦，要去西藏，去拉萨，没有，不是讲中文哦，讲可能是藏语还是什么之类的。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纪录片啊？ 也不是纪录片，它是有故事的，有内容的，让风吹送去爱情的漩涡。亲爱的，亲爱的米莎，我会学着让自己放手，祝福你的失落。啊，你瘦的第一天。 来自万芳的作品 Michelle 的第一天， 离开我。还有一部电影呢，是从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的短片所改编的，短片名字叫做《哈纳雷湾》，所以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就叫做《哈纳雷贝》。那电影公司呢，台湾电影公司改成叫做《哈纳莱伊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想要就是用原本的译名。还是也是有找命名老师 算过，就五字比较好念这样。 好，关于这个预告片一开始就在说一名母亲呢会坐在海边看看海，然后遇到一些冲浪的人，就跟他说哦，为什么会在那边看海，是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一个湾里面被鲨鱼吃掉了，所以就是会来这边就是看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这个女生然后跟年轻冲浪者之间很多冲浪者之间的故事，然后之后他就是越聊以后，看预告片以后就发现，就是其中另外的冲浪者就问说：“哎，你今天有看到那个谁谁谁吗？”另外那一个冲浪者，那个独角的冲浪者，那个脚被鲨鱼咬掉的冲浪者。然后妈妈听到以后说：“什么？难道我的孩子还活着？”看预告片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怎么觉得这部片很难过啊？好像很不快乐哎。 就日本很会做这种让人哭哭的温馨片啊。 上呢 ，Finny 也有分享，他说他昨天带他儿子去看他小时候最爱的童话《小飞象》。那剧情呢，跟小时候看的童话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他觉得提姆波顿的画面真的处理得非常的棒。他记得说，他小时候看《小飞象》，感觉是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觉，有那样的意境。但真人电影《小飞象》讲的好像是小飞象与恶的距离。 那我怎么记得就是小飞象？就是进到那个是有一段， 对 啊，是有一段悲惨故事的啊，就我小时候好像就知道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人说小飞象不太敢看，就其实小时候很喜欢但不太敢看，是因为那是一个很哀伤的故事。 对啊对啊，是一个哀伤的故事。 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一个

我写了一个草原无缠绕，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一般的水有个漩涡，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身上的水不想擦掉，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但它是我的开导。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但这是我的游戏，有我的规矩。如果我自的心可以让我凋谢，我的动脉会被看见，宁可危险有些疯癫，没有遮掩，穿着我自的心在人群面前，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冒着绝对的风险，是靠在我胸前， 还没说再见，大概要在半小时才会跟大家说再见了。至于萧敬腾王子的新衣，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现在进行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间，接下来还有哪几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部电影呢，本周唯一的外语片啊，就是欧陆外语片，法文片，叫做《我的巴黎舅舅》。这部片的片名就是。 你是看到谁在推荐这一部啊 ？Amanda。 嗯。 那故事其实很，大家应该就是很熟悉这种套路啦，就单亲妈妈， 嗯， 然后独立抚养一个女儿， 嗯， 我不知道你怎么办到的， 嗯， 出车祸，单亲妈妈挂了，单亲妈妈的弟弟要当抚养人。就这样，然后这个角色刻画呢，也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哦，原本这个弟弟呢，就是比较没有什么 责任感 啊，责任心啊。然后他的设定是，他平常也不用工作，因为他就是日租套房收租的 哦、 ，Airbnb 收租的。然后平常有空呢，就去社区当园丁，修剪一下树木，生活很随性、很随意，也不用负什么责任。 自由自在的户，每天吹口哨。 对，然后当然就是。也可以预测就是未来会怎么样，这个片的走向是怎么样嘛，就是从小女孩一开始就是 打乱她的生活， 对，然后对于就是妈妈的过世可能也很难以消化跟理解，也会觉得说那是我妈的东西，你不是我妈，然后到后来就是他们彼此会 敞开心房， 是的，然后舅舅反而一开始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可以吗，然后后来变成我真的很需要他，是他来教会我人生一些事情跟道理。 明白。 接下来就是上个小时已经提到了巨石强森， 哎， 我和我的摔角家庭， 哼， 这是一个真 喜剧， 是喜剧没错，但竟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哎。是 WWE 的摔角巨星佩姬的真实传奇故事。 嗯， 好，那很简单，就我和我的摔角家庭这个片名就已经讲明了这是在干嘛的事情。他出生在一个摔角家庭， 嗯， 他从小就在练摔角，当然就是也想要当一个摔角手。 嗯， 然后呢，预告片也没有看到，就是有些人会对他们家庭产生一些误解，会觉得他们很奇怪，因为摔角手可能就是要染一些奇怪颜色的头发、啊，然后比较 奇特造型， 对，比较我行我素一点啊，然后比较张狂一点、对，然后前面可能会开一些这样的玩笑，那中间呢是突然他们接到一通电话，就是电话就是 WWE 说，我欢迎，就是两个名字嘛，就比如说我欢迎马克跟玛丽来参加我们的视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全家就疯了，就耶。因为他们就是很期待，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好，就一群人去试，有一群人去试训了。 嗯， 然后中间也会在讲说他们如何就是努力的去，比如说跑步啊，然后什么、技巧啊，锻炼啊。然后最后呢，就终于就一关一关淘汰，淘汰，淘汰，淘汰，淘汰，到最后一关了，要公布到底谁可以去迈阿密，可以去 WWE 的赛场了。 嗯， 然后最后呢，可能大概还剩下这个七八个、十个人。 嗯， 然后说。等一下，我叫到名字的，跟我走。 唯一叫一个名字，就是 Page， 就是那个女生。然后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带我哥去，这是他人生中的梦想。然后就你一定要带他去。就那个主办人说没有，就只有你，我们就只要你。然后哥哥还对妹妹，就哥哥还有一度很不谅解，说你可以想象我一辈子的梦想都被你抢走了这件事情吗？然后之后他，所以片中其实更大部分应该在讲说，他进入这个职业联盟以后，他要怎么样去面对家人的期待，跟在怎么样在这个联盟里面生存。虽然他在外面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就是很叛逆的女孩子，可是你进去到那个圈圈以后，你又要再怎么，你要在里面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如何在里面就是生存。当然巨石强森在里面只是比较点缀性的出现，可能我猜想可能在预告片里面 把它全部剪进去了吗？ 应该就会看完它。 什么？ 我猜的。 我和我的摔角家庭。 Yes， 我和我的摔角家庭。接下来本周呢，就是预告下个礼拜的票房。假设本周新片一起来比较的话，票房最好应该就是现在讲的这三部了。一个是我和我的摔角家庭，另外一个就是亲密室友。 哦，这个我很期待。 Great 啊！ 而且我没有看过预告片，我忘了看到文字叙述，想说这什么啊，有点意思。 它其实有点像之前的《A Simple Favor》，就是失踪网红。对，就是一个简单帮一个简单的忙，然后进入到人家的生活以后，发现哦，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超杀女克罗伊呢，在地铁上面看到一个包包，然后这个包包呢打开以后，里面就只有一张证件，然后他本来要拿到那个事务交领处，可是发现哦已经关了，他就可是因为有证件嘛，他想说哦那我就直接还给那个人就好了，他就还给那个人，还给那个人以后呢，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想说，哦天哪，我家真的不太常有人来这样子，然后就快快快来来来， 我招待你， 我招待你，然后他们就聊天，然后就说哦，我就没有人陪伴，我很孤单什么之类的。那 Chloe 就是一个很好的人，说哦，我可以陪你啊，然后他们就变得很好，变得很好以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包包的失主就在做菜以后就说哦，我找不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说你可以去帮我拿一下吗？然后就叫克洛伊说哦，就在那边那个柜子，这样你有找到了吗？克洛伊打开那个柜子发现，里面柜子全部都是他掉一模一样的包包，全部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他把包包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每个都有一样的一张证件。然后再可怕的是，他把那个包包翻过来，后面有贴黄色的便利贴，上面写着 谁捡到他的， 谁捡到的，后面他的电话号码。 一个这么会精心安排的人，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让克罗伊发现这个柜子呢？ 所以其实看完预告的时候，你在想，也是就是他是不是有意的要让他发现？他是不是有意的在？ 因为预告就很短，你也不知道。 对，因为其实他不让他发现的话，这个关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啊， 他们可以继续当好朋友。所以他应该不是只想要一个好朋友而已，他喜欢跟沉浸在，因为我只看预告片，我没有看本片，我不知道，所以有看过本片可以就是帮助我厘清一下，就是我现在想的那个理论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喜欢这种就是主动布陷阱， 然后 狩猎，猎人看动物惊慌失措，然后软禁你，然后就是对你的身体跟心灵造成伤害的这一连串过程。 之前我现在完全想不起那一部片，就是有一个也是两个女人，就是一个老太太也是介入一个女生的家庭，然后把她整个人生都毁掉了。那个电影是什么？然后那个老人也很可怕，他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我记得那部电影结局，他就是又坐在一个公园的板凳， 要等下一个受害者， 等下一个。那部片是什么？有人说我在讲哪部片吗？线索有够少的。 对啊，太少了吧。 但那个老人那个是个戏精，就是 这部片也是一样。 对对对， 一样，就是扮演那个加害者角色的都是很可怕的戏精。 那部片也是看了我压力很沉重，然后就是他把那女生毁了，那女生还躲到他家来，他还煞有其事的照顾她，说就是媒体要追他干嘛，他说没关系，我还 take care 你。但其实全部是就是他弄出来，就是他变态。 it. Somebody please tell them who the f*** I is. I am Nicki Minaj. I match them dudes up. That coops up and truck the boots up. My heart. 对对对，那个老人是朱棣丹契 哦， 啊，片名啊，只能 Google 他的名字找找看了。 好。 Entrepreneur in the mouth go. Seek a ball with the cool, he can sow loud. But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hen he dow loud. And I think I like him better with the fitted cap on. He ain't even gotta try to put the Mac on. He just gotta give me that look. When he give me that look, then the penny's coming off. Excuse me, you're a car. You know I really got a thing for American guys. I mean, sigh, sickening eyes. I can tell that you're in touch with your feminine side. Yes, I did, yes, I did. Somebody please tell him who I is. I am Nicki Minaj, I'm at them dudes up. That coops up and chuck the deuce up. Oh, you got my heart. 咚咚咚咚咚咚咚锵，4:44。Nicki Minaj Super Bass。 本周呢最开心的一部英雄片吧，中二屁孩英雄片，换一点口味，就是用轻松的电影做电影预告片的结尾。 嗯， 沙赞，沙赞， 沙赞就是穿着红色衣服的超人嘛。 对啊， 沙赞是不是有来台湾啊？ 我就想说，他就是中间那个黄色的东西比闪电侠大的闪电侠嘛，搞什么？在看预告的时候呢，就是他被丢到一个收容所，然后里面呢，一样都是失去双亲的孩子，然后其中呢，第一个跟他当朋友的是一个行动不良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进入到这个环境，他其实也是因为他也是青少年嘛，小孩子也是有很多不安啊，然后不开心啊，也很担心同侪会不会霸凌等等之类的。好，可是呢，跛脚的孩子跟他当朋友之后呢，有一天那个跛脚孩子就是被欺负被霸凌了。 嗯， 被霸凌以后，那个霸凌的人就是还唠狠话说，哦怎么样，就是你还以为就是跟你一起住在那种庇护所的孩子会帮你吗？你期待他就当你的救命就是英雄吗？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主角他就拿起了他朋友的拐杖痛殴了对方两下，痛殴完以后，因为他其实他们年纪比较小，然后身形也比较小，所以赶快闪，赶快跑，打完以后跑，对，跑了以后呢，就是躲到那个车厢，电车车厢里面，现在讲都是预告片段，就大家看得到的部分哦，好，就是躲到车厢里面以后呢，突然车厢上台北捷运上面不是有一种下一站什么什么那个电子布告板嘛，对不对？然后突然滋就变得很奇怪，然后就说。I choose you， 就是我选择你当做我的接班人。然后就那个列车就停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打开以后是一个阴暗的洞穴。然后就是他说我是一个有 power 有神力的人，这样子你只要喊出我的名字，我的力量就都给你。 好闹哦！ 那小孩子说，但 sorry sir， I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I don't know your name。然后他就说我的名字是 Shazam， 然后他们就喊了， 没有屁孩就说哦这名字好闹，我说喊， 这个预告片也太好笑了吧， 对，然后 给我喊， 对， 你给我喊哦， 喊，然后他就吓到哦 Shazam， 然后瞬间变成一个成人 啊， 他瞬间变成主角那个， 所以他是有主角大人外形却是小孩的灵魂， 对，他就变成一个大人。 所以是先喊先赢喽，因为那时候不是两个人躲在那边吗？还是 没有两个人躲在那边， 一个人 、哦，对啊，因为他打了以后就跑，可是他的朋友不良于行怎么跑？他就丢下他的朋友跑啊， 一起跑， 没有啊，他丢下他的朋友自己跑电车里啊，然后之后就是变成大人以后就回到那个庇护所嘛，就回到那个收容地方 啊，大人你怎么进去？ 对啊，然后他就敲那个窗户说：“嘘嘘，哎、欸， 你不要吓到哦，是我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 我要 完全变成不一样的， 太好笑了吧？ 是我是我，然后我说，因为他们前一天的那个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还在讲说你想变成什么超级英雄，然后说超人吗？谁谁谁吗？他说 傻子， 你想要变成怎样的英雄？英雄好像都一定要会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因为你是我唯一认识对英雄有点研究的朋友，所以我现在想要就是来找你，我想要我只能找你了，因为他其实也这个地方可以去。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测试，说 你会什么？ 你有什么超能力呢？然后就打那个柱子，砰！然后哦，水泥飞出，哦，你力量很大，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我说你会飞吗？你会飞吗？然后 怎么测试啊？ 好，他们就去那个滑板那个 U 型板，极限运动 U 型板，然后他就啪啪啪啪往上跳，跳超高。啪！这样掉下来 啊！你不会飞， 不太会。然后在那个怎么样？便利杂货店里面遇到持枪抢劫的，然后他就大喊说：“哎、欸，不要抢劫！”持枪抢匪不多话，直接就是枪口对着他，没有拿刀，枪口对着他直接发射子弹，子弹掉下来。哦，你防弹， 超好笑。 然后之后好像慢慢慢慢就是开发出来，然后这小塞，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屁孩嘛，所以他就是边走就是边做一些好事，他会说我是超级英雄哦。之后好像还发现到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变回原本的自己， 你可以自由的变吗？ 对，你可以变回原本中二的自己。然后你要变成超人的时候， 你大喊 小塞， 满头的黑人问号。 感觉他在等待遇见。 当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却也让我们不再像我们 单纯，因为他会一直到在，才发现是一场误会，有一天他也能悄悄离开。时间曲线被遗忘带走的我们渐渐凋零，当初爱情的最基本，手牵手的两个人走着走着， 请主打我们不像我们，全新专辑爱到不要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费宏泰让夫妻标准扣除额提高为单身两倍，是费宏泰争取用健保卡直接报税，是费宏泰推动电子发票税额试算表。立法委员费宏泰认真正派为大家做事。 我是费宏泰，选一头狮子进立法院胜过百只绵羊。 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最接地气的费宏泰。 周休二日陪陪爸妈是爱之味，加维勾巴豆也是爱之味。 硬贵甘甘甘， 土豆面筋 Q Q Q， 鲔鱼片头好壮壮 ，Very good。周休二日， 爱之味。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首播主打游乐场， 用歌声带领我们回到童年，回到缤纷的游乐场。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哈，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谢谢刚刚有人帮我解答了朱棣丹青那一部变态变态的电影《 丑闻笔记》，You're awesome， 你们超棒。 怎么办？我听完之后我没有办法决定本周我到底要看《亲密室友》还是要看《小三》。 都可以看啊，时间那么多，还有两天哎、欸，是不是？对吧？ 对 是吧？ 对对对，3:53。 在这边跟你说声再见，我是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春假，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他是陶晶莹，四格漫画。 我又打了哈欠，气要我生闷气，还不如先睡觉吧，大笑吧，用肺活量拼命喝彩。水晶不管多歪，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轻手拨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哎、我的态度是像太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活这么四个漫画里担当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我的高处，此我要干嘛来练功夫，这猪辛苦太幸福，住在电视机合家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我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另外不论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又肺活量拼命喝彩，水星不管多歪，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亲手拨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哎、我的态度是像太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活这么四个漫画里担当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我的高处，此我要干嘛来练功夫，这猪辛苦太幸福， 了了办法猪的用，要不然少眼中书中那些主人翁，个个叫我放松，有时候要学家被骂，不吵不闹伸懒腰，有时候学史努比狗，在小小宇宙心也富有， 还没有暖气，小火是小幸运， 音乐全主打。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也许是一个人太久，甚至是一生一次的心动，一万颗善良的星星之中，我只想要被你拯救，就像太空衣一层层封闭自我，要怎么牵到你的手，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星空，爱我紧紧地拥抱着，如此不完美的我，放弃整个宇宙，有你就已足够，是你的笑容，是你勇敢，我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以后，爱我静静地陪你。